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香港很多光明頂的聽眾很聰明，一聽到時溫濕是別人的聲音，就會覺得這個光明頂是陸定。 你今晚有沒有猜這個節目是陸定？ 你這樣猜,沒錯。 因為每一年的特首施政報告，其實我們陸定去年或前年的今晚重播 一樣可以,為什麼呢? 沒什麼新意,罵的又沒得新的再罵,讚的又不知怎樣讚得落口。所以我以後每一年將施政報告那一集,光明頂那晚錄下它,明年照播 你就將特首的名字撇掉它就可以了<笑> 後年又播,大後年又播,就找溫室 照樣找音響控制員那位哥哥來讀Live就可以了 那不行的,因為每年施政報告封面的幾句話都不同的 今年特別長,特別甩咳 我們廣東話叫做巧口、慘手。 這是梁振英作風,他喜歡這樣。為何他喜歡用這些中文字? 可能有些人天生對中文特別仇視。 好地地的中文不用,要用一些 共產黨作風,共產黨是最討厭的癌症式中文 優良的中文,那些上馬、一男子、一系列 很多的,打造什麼台,不要緊,中文你搞彎它也不是壞事 有很多人,你教壞學生 有去教,聰明的學生都不用在香港讀書 他有錢,一早去英國讀寄宿學校 現在中文確實 你不需要太好,太好的人們不明白 現在我也不明白,他的封面,今年的施政報告就說 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 讓年青的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 看似排比句,但你認真看,其實所有句子都是要行被動句 不知為何不用。首先中文第二句已經錯,叫做讓年青的。正確的中文不是年青,青年。如果你說年青是年輕,而不是年青。沒有人說你很年青,只有說你很年輕。為何年輕寫一寫一寫 有些不誤變的年青,因為國語裏面年青、青同鄉是同一個音,所以變成誤,所謂施政報告附題,這個是錯別字。甚至第三句,讓香港得以發揮,我覺得都有語病,香港是一個地區,一個特區,香港人可以發揮 但香港發揮什麼呢?我覺得看似好像說出來的格局很大,但實際上是不多合理。 得意這個叫做廢詞,如果讓香港得以發揮 不如你說讓香港發揮就行了,不需要得意 如果你要被動,就讓香港發揮 譬如我今晚10時15分坐下 這個光明頂就得以廣播了,你說是不是廢話?得以 我今晚當我10時15分坐下的時候 光明頂就廣播了,這個得意你說是不是廢話?即是貪得意,在這個英文的寫作裏面,在新聞、傳媒裏面,我們以前學第一條,凡是可以用5個字表達的,不要用7個字 凡是可以用3個字表達到的 不要用五個字。 這些是英語或法語、德語。 放諸四海的金科玉律。 為什麼呢？ 維根斯坦有一句名言，語文是思想的載體。 如果一個民族破壞自己的語文， 或者令語文,這些叫做僭建。 所以僭建成聖,讓香港發揮就發揮。 你僭建得意兩個字做什麼呢？ 不過有些人沒辦法,他天生是這樣。 第一句也是,得到支援。 如果是得到呢? 不需要的。 所謂讓有需要的,已經不是一個好的中文。 讓有需要的什麼? 讓有需要的人。 或者讓有需要的婦女、老人、殘疾人士、兒童。 你看看余光宗在30多年前寫這些批判惡性勾化污染的中文，你就會知道 凡一個句子用的的字來行尾，必定是余光宗教授所說的惡性西化的中文。 不過不要緊,我做評論是很中立的。 我一向說,全香港的中文越壞,我就越開心。 因為我是石果僅存,三幾個是靠中文寫字為生。 難道每個中文都像我那麼厲害,我陶傑還有一撈嗎? 全香港中文都壞了,那我當然是做獨家。 所以我看到這些施政報告題,老老實實說我真的很開心。 不要緊,明天中學教師,你千萬不要相信我陶傑和鮑偉聰說這些壞的中文。 梁振英班子怎會壞? 好的,你知道嗎? 照學,不要緊的。 這些讓有需要的得到輔助， 讓年輕的得意。 為何他又不說得意,各展所長。 所以這些沒辦法。 你用什麼語文,讓人知道你的智商是多高和低。 所以你用英文和英語世界的人說， 用日本文和日本人說話， 人家醒目一聽， 一出口,你的句子有沒有僭建， 有沒有囉嗦,有沒有廢話。 你一個句子裏面有沒有腫瘤。 一個受過牛津劍橋教育的英國紳士型知識分子， 一聽就知道你堅定流。 所以為何牛津劍橋要考口試呢？ 考試要進來,那三個監考官聽你說一句英文， 然後聽聽裡面有沒有廢詞,你的句子的結構， 以及有沒有廢話。 如果這三句話,類似這些東西,你想考牛津考口試， 5分鐘就叮走了。 所以為何人家,這個世界是英國做你的殖民地宗主國。 而香港,我不知道是政務官還是梁班子， 你用這三流的中國語文， 為何配你永遠配,做給人殖民呢? 你看這三句就明白了， 非常合理,難道到頭來英國給你殖民嗎? 這個世界沒有死錯人， 你看語文的水準就知道了。 所以由達爾文的角度來看， 當然這是 人的社會和國家民族有優劣之分，就是這樣。 有什麼水準的民族,就用什麼水準的語文。 哈維爾說,當捷克共產黨想一當,哈維爾因為他是作家。 他說捷克共產黨最大的暴政是毀壞了捷克語文。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真是 好啊,挺有成績。 我覺得明天中文老師最好拿著一本施政報告， 看看中文的語病,以及他們如何寫一些歐化的英文硬生生翻譯過來的中文。 所以評點的內容,我都沒有什麼好難 評點,說語文,不知道。 最大的亮點,用他的字眼,難題,這叫問題難點。 所有人都在研究教年輕人去廣西創業 讓我們廣告回來,我們繼續做大做強 你以為整容,女人就要做大 男人就要做強 網絡8比1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頂